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最简美式口语，欢迎收我们的嘉宾 Mark 老师。 大家好， 同学们久等了，赶紧登录到我们在线直播间，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直播节目。地道美语，今天我们说什么？哦，对了，今天我们要吃什么？ Yeah, talking about snacks, you might be thinking about what to buy for your train trip or your plane, and maybe something we're talking about here sounds good. 其实不是我们吃什么了，应该是说外国人现在在吃什么。 Mm-hmm. 外国人现在对中国的一些神奇神物零食啊、哦、非常感兴趣，民族的世界的，那就是噔噔噔噔 Spicy Stick 辣条。有一年春节的时候，这个 BBC 啊 made a documentary about Chinese New Year。一个三集的一个纪录片啊，叫做中国新年啊，就介绍了中国人过年的各种风俗吧啊、Some、traditional ways of Chinese people celebrating their New Year's. 结果就在这个里面呢，哎，看到很多人吃起了辣条。 嗯哼， 就因为这样的一个 documentary, nice, sounds good. 突然这个中国的辣条就走向了世界。Mm-hmm. 现在在很多的 social media 上面早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辣条拯救世界运动。 Right. Mark 老师是不是看到过一些？ I've seen a few of the videos, yeah, kind of funny, yeah. 是不是很多的视频吧？ 嗯、mm-hmm. 是老外啊、 mm-hmm. 买一点辣条过来尝一尝、 mm-hmm. 啊，然后哇，辣得不行，好辣得不行了。 Yeah. 哎呦，很爽口啊，但是又很爽的感觉。Mm-hmm. 所以其实呢，这也是一个很 funny 的现象、 yeah. 啊、 很有趣的现象嘛，各种欢乐的场景，包括一些 overseas students 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们，他们也没闲着，无私的吃货精神瞬间是覆盖了社交媒体的各个角落。美版的知乎叫做这个美版的知乎叫什么 Quora, 对了 Quora 上面呢、mm-hmm. 有很多中国零食的问题都被辣条党抢占了、 mm-hmm. 是不是很有趣呀、啊、所以马克老师这一次也想跟大家介绍介绍他吃辣条和尝辣条的经历哈。 Right, the one I tried was not the super spicy one, unfortunately. But yeah, pretty spicy. 听说辣条是辣的。 Mm-hmm. 到底辣条辣不辣？ 还行，我的不是这么辣的，不是变态辣的。 变态辣，是不是辣、mm. 辣条有很多 levels? Right. 层级。 Yeah. 有的 OK。 Mm-hmm. 辣一点点就好了 yeah, 微辣的中辣的 微辣中辣微微辣、 mm-hmm. super 辣变态辣、 right. toxic 毒辣 right right right 看是哪一种。其实我觉得咱中国的朋友应该都吃过辣条吧、 mm-hmm. 其实我以前也不怎么吃辣条，后来我看到大家都在讨论辣条，我也去买一包来尝尝，哦，原来辣条就是这样啊 right 感觉不像 real food. Yeah, it's a snack food. It's processed. I mean, 你可以买牛肉干，你可以买那个什么，鸭脖子，我觉得比较真的一点点，但是。 哦、大家是没有看过到过这个外国人用的那些什么 Twitter 啊什么的、Facebook, Instagram 这些、 right. 哇，那个上面简直是辣条买卖的黄金市场、 mm-hmm. 大家都是很好奇的，吃了辣条以后结果就发出了欢呼，朋友们啊 Ladies 乡亲们啊，是吧，我们要赞美辣条啊、 right. 又甜又辣不伤胃啊，油油的指头有滋味啊，快到肚里来啊、 mm-hmm. 所以今儿个咱们就做一个这样有趣的对话啊，所以说这个民族的世界的辣条，马克老师想吃一吃感觉如何呢？好、首先请老师把今天的对话走一遍，很简单。 好。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Jingjing? Things have been a little hectic at work. I'm sure you can manage. Anyway, there are just a few weeks before the holiday. Would you like a snack? I ordered these online and haven't tried them yet. So, you want me to be your guinea pig? Let me see. You can read more of the Chinese words on the packaging than I can.I just know that 辣条 means spicy stick. Haven't you seen the videos about this? There are lots of videos about snack food. They kind of run together after a while. You'd remember these videos. Anyway, these snacks are so spicy that your mouth hurts for half an hour after eating one. Well, that doesn't sound very appetizing. Actually, the ones you have here aren't the spiciest. There are several levels, up to toxic or crazy spicy. Sorry, Jingjing, I wasn't trying to trick you. That's okay. I'd be glad to try one of these, but I usually avoid spicy food. Well, since I accepted the package on my way out of the house today, I'm eager to see what they taste like. Why don't you take one of these white chocolates as a backup? After you've tried the spicy stick, white chocolate can help soothe your taste buds. That's cool. Thanks, Jingjing. Well, here goes. How is it? It's spicy, but not too spicy. And now I'm curious about the super spicy ones. Suit yourself. It's better to stick with real food, in my opinion. Dialogue 2. How goes it this week, Mark? Pretty good. Hey, I saw a few of those videos about people eating super spicy sticks. Were they funny? I guess, in a viral video sort of way. Each of those videos just shows someone taking a bite of a spicy stick and then reacting to how spicy it was. There's one I saw of a foreigner who speaks fluent Chinese. Yeah, I saw one too. I could understand most of what he was saying. If it were me, and I ate something that was too spicy, I'd probably forget to speak Chinese and go back to English. It's a bit to maintain if you're showing your reaction to something that was crazy spicy. I know, right? If it's really beyond what you can bear, how can you keep your selfie stick steady? And if it's not so bad that you lose control, it's no big deal. Is that it? I guess I'd rather see real suffering on a video, not fake suffering. And look at how desensitized you are because of internet content. It does take a lot to shock me. So, you're convinced that the spiciest of the spicy sticks is not too big of a deal? Well,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much fun. And it's probably too late for you to make your own video about it. The fad is going to be over soon. I'll use my pocket money to satisfy my sweet tooth. That reminds me, do you have any more of those chocolates? Here, help yourself.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对话了。大家别看这个辣条好像就是一个小小的零食罢了哈，继老干妈之后又一个冲向国际的中国食品。 Right. 但是这个辣条啊，它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关注和喜爱。他对你的文化感兴趣了。这就很有意思，所以咱们又有了一个跟外国朋友聊中国的谈资。你可以先从辣条聊起啊，对不对？ 好， 再聊到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是不是最终是要向他们介绍咱们国家的文化嘛？好了，同学们准备好啊，咱们就辣条走起来了。哎，今天还有三个微信挑战等着各位来试试。开始，两个朋友见面了，照常的问候，最近忙什么呢？晶晶。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晶晶？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这句话要求大家一定要说得很溜很溜。溜到什么地步呢？ Yeah. 马克老师示范一下。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Yeah, what have you been doing?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关键是这个 up to 的意思就是在忙什么。最近怎么样？ 对。 对吧？好，哎呀，最近有点忙乱。 Things have been a little hectic at work. New word. Hectic. 听到了吗 ?H-E-C-T-I-C. Hectic. Means very busy, a little chaotic. Very busy.、A little chaotic.、有些忙，非常忙，忙得有点乱了。 对对对对对。 年底了、是忙、忙忙乱乱的 Things have been a little hectic at work、以后你就是说哎呀我的工作头绪太多呀你就这么说呀根本不用说什么头啊什么绪你就说Things have been a little hectic at work、 Yeah. 就好了马克说我相信你能搞定 I'm sure you can manage I'm sure you can manage、这里老师教你说 You can manage 这个短语 Yeah, you'll do well, you'll be fine, you'll manage 安慰人的话你可以的你行的你能搞定的 对 You can manage 所以以后你就不用再说 Yes, you can, you can I think you can manage, yeah 你就说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I think you can manage、就行了我认为你能搞定对了还有几周啊就是假期了 Anyway, there are just a few weeks before the holiday. There are just a few weeks. 还有那么几周了啊！外国人的表达方式就是有几周 before 什么什么日子、 mm-hmm. 就是离什么日子还有几周了 A few weeks before the holiday 当然了 The holiday 我们都知道是什么 Yeah, the spring festival 就是春节了、mm-hmm. 还有几周了啊！这会儿提醒大家了、 mm-hmm. 你想不想来点零食 Would you like a snack? Would you like a snack? 这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 S 打头的这个单词它有五个小词 S-N-A-C-K Snack, yeah, 别说 snake Snake 是蛇子 Snack 是小吃 对这个不是蛇哦、 mm-hmm. 蛇是 snake 对对对、 嗯 yeah. 所以我们说蛇年 The year of The year of the snake The、yeah. year of the snake 那个是蛇这个是 snack 对 零食小吃、 嗯 啊、所以 snack 叫 a snack 大家注意、嗯、注意，这里有一个 a snack Right, right, a snack、 yeah. A snack、 嗯 啊、要不要、哎、来点零食啊、嗯、我呀网上订了一些不过还没试吃过呢 I ordered these onlineAnd haven't tried them yet. I ordered 订购 these online 网上订购了一些、 mm-hmm. and haven't tried them yet.、 Mm-hmm. Haven't done something 还没做什么事情呢、 mm-hmm. 还没试呢。看马克老师胆儿真大，没吃过都敢在网上 order online. Right, right. A lot of times, yeah, you receive it and you're too busy to try it, so you bring it with you to work, right? 看我订了一些啊，还没来得及吃呢。晶晶说，嗯。所以你想让我当你的豚鼠 So you want me to be your guinea pig? 好了这里有个新单词叫 Guinea pig Guinea pig、 mm-hmm. 先来看怎么 spelling G-U-I-N-E-A Pig Guinea pig 读音是 guinea、 mm-hmm. Guinea Pig 是猪其实 guinea pig 是一种鼠、mm-hmm. 叫豚鼠什么叫做 guinea pig? A guinea pig is something that is used in an experiment to try out a new product. So the researchers literally use these rodents to test cosmetics and food items,、medicine and stuff like that. So there are guinea pigs in laboratories. 这是人们用来做实验的对象、 mm-hmm. 啊、叫 guinea pig. Right. 所以当你说你想让我当你的豚鼠吗他的意思就是说、mm. 当实验对象 Right Guinea pig、 mm-hmm. So you want me to be your guinea pig?、 Mm-hmm. Let me see Let me see, yeah 让我看看吧、 mm. 好马克说哎，你能比我、读懂更多包装上的英、中文 对 You can read more of the Chinese words on the packaging than I can 再来一遍 You can read more of the Chinese words on the packaging than I can 你能读 You can read、 mm-hmm. 读什么呢 More of the Chinese words 更多的中文字在哪儿 On the packaging 好、 yeah. Packaging、mm-hmm. 这个词很少见 在盒子外边嗯、 就是那个包装外面 Right, right, right, right The label, the product packaging, all of that stuff 你看我们只学过 package、 mm-hmm. 没有学过 packaging Right 后面还加上 ing、 yeah. 它的意思也就是外包装盒、 mm-hmm. 啊，知道了吧这个新单词 On the packaging 在包装盒外边 对 You can read more of the Chinese words on the packaging than I can 对、 啊、你能读懂更多外包装上的中文字比我更多 嗯 我就只知道辣条的意思是很辣的小棍儿。 对 I just know that 辣条 means spicy stick 好辣条的英文翻译出来了就叫做、mm. Spicy stick SS Yeah SS、 mm-hmm. Spicy stick Right Spicy stick 啊，知道了哦这个咱们的民族的小零食你们一定要知道、 mm. 好晶晶说你没有看过这些东西的视频吗 Haven't you seen the videos about this? Haven't you seen 一个反问句没有见过吗还没有见过吗、 嗯、 Seen the videos about this? Right 有啊有很多关于零食的视频啊 There are lots of videos about snack food There are lots of videos about snack food、 嗯、 哎，老师知道吗现在大家很流行在网上拍自己吃东西的 videos. Yeah, yeah. I mean, you have a lot of these, you know, self-made web celebrities. And, you know, in order to come up with things to do daily on the video, sometimes it's just like, hey, I'm trying out this new snack food, right? So, 是不是看了一些? Yeah, there are quite a few, yeah. 看过一些，马克老师看过一些吃零食的视频。 Yeah, snack food videos. Yeah. 所以看马克老师还有这样的爱好，看别人吃零食，看零食的视频。哇，这个吃的好香啊！那个， And they have to pretend to be trying it for the first time, even though they tried it already before the video, right? Like, that was pretty good. I tried it before, but yeah, I like it. 人家都去看你这个东西吃的香不香，马克老师去看人家这东西吃的假不假？ 对，又一点假。 哎呀，太现实了，太现实了，是吧？太现实了哈。好，说 there are lots of videos about snack food. 有很多。好，一会儿过后呢，看上去你看了一会儿过后啊，看着就好像就很雷同了。 They kind of run together after a while. 好了，这里一个重点表达叫做跑到一起来。 Run together. 什么意思？ It means they look the same. After you've seen two or three, then the fourth or the fifth one looks the same as all the others. 你们说这个句子表达生不生动啊？ Yeah. 跑到一起来就感觉都几个人跑到一起来以后，哎呦，分不清楚谁是谁了。 对 ，Yeah, you can see like that's a woman, that's a man, but other than that, it's like I don't know who they are. 分不清楚了， 对， 就是什么很雷同，区别不了，叫 they kind of run together. Run together. We can say this for clothes too. If you buy like a red sweater, a white sweater, and a green sweater, and then you wash them all together, the colors run together.So after a while, your white sweater looks kind of brown. 也一样的意思。你说衣服之间洗了以后互相染色。 对， 也是 run together. Run together. 就是你的跑到我的身上来了，我的跑到你的身上来了。特质啊，就混杂在一起，分辨不出来了。Kind of run together, 就是这个意思。After a while. Right. 就是你看好多视频，哎，看来看去，看了七八个，觉得哎，好像也差不多。 对， 就是这样。 差不多一样， 就是这个意思。很经典啊。晶晶说 You'd remember these videos. 什么意思？ You would remember these videos because they're special. Yeah, they would stick out in your memory. You'd remember these videos. 就说你得记住这些、你得记住这些。You'd remember these videos. Right. 对了，这些零食啊特别辣，以至于吃了一个之后，你的嘴要疼半个小时。 Right. 零食特别辣，吃了一个以后，你的嘴能疼半个小时。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句微信挑战话题哈，还有不少的新同学参加呢。我们来看看，大家表现的都不错。马克老师挑选谁？第一位是 Jenny。 Jenny, 好。These snacks are pretty spicy, which will let your mouth get pained for half an hour. Let your mouth 在这儿不用用，所以你可以说。So spicy that your mouth, 什么什么什么不用 which will, so spicy that your mouth will be in pain. Which are pained? Sure, pain. 所以换完了是 these snacks are so spicy that your mouth will be in pain for half an hour. 哦，疼可以说 will be in pain. 对，可以。 好，疼多久 ？For 多长时间？ 对。 新同学 LJ。 These snacks are so spicy that your mouth will pain for half an hour after eating one. 这个是挺好的，对，这个挺好的。Will pain 不对，你可以说 will hurt， 或者你可以说 will be in pain。 Pain 是名词，疼痛。那么 hurt 是动词，疼，是不是？还有你的听写当中，你把 snack 真的写成了蛇。你写成了 snake. Snakes.、 注意啊，第三位同学是小双。 好 ，These snacks are so hot that your mouth would pain for half an hour after eating one. 如果你用 would， 你可以说 after you ate one. After you ate one， 因为是 would 前边的。要加 be in pain。所以换完了是 These snacks are so hot that your mouth would be in pain for half an hour after you ate one. 好。Mavis. 好 Mavis. These snacks are super spicy. Your mouth could get ache for half hour by eating one piece. 可以 by eating one piece 有一点奇怪，所以最好是 after eating one piece. Could get ache 是也有一点奇怪，所以你可以说 will hurt.Or will be in pain, 对不对？所以换完了是 These snacks are so spicy that your mouth will hurt for half an hour after eating one piece. 好的，常州建辉。 How these munchies are so spicy that your mouth will be sore for half an hour after you have one. 这是差不多，但是 munchies 有一点奇怪。Munchies 是你有什么感觉？我就想吃一点巧克力，我想吃一点那个咸的东西，一点点都可以吃。但是snacks 是什么东西你要吃，对不对？所以换完了是 snacks。 你看，其实他就想用这个新词，结果用到这里还是不妥帖哈、还是老师给你改成了 snacks。 Right。 你要不是这个，你就100分了。 好。 Victor 有语音。 The snacks is so hot that my mouth can hurt for an hour after eating one of it. 好好好，最后的 one of it 不用，你可以说 one of them， 因为是 these snacks， 对不对？但是 eating one 就够了。Can hurt 你可以换 hurts， my mouth 是一个东西，第三是 hurts， 对不对？ These snacks are so hot that my mouth hurts for an hour after eating one， for half an hour after eating one 就可以。 好，老师怎么给你改的？再看一位同学小文字，他说 These snacks are so spicy that you still feel your mouth hurt half an hour after you take them. 好好 mouth hurt 可以，但是那个 still 可以用后边一点点。These snacks are so spicy that your mouth will still hurt half an hour after you eat them. 好的，这个句子没有什么大问题，大家都知道了哈，同就是 hurt。For half an hour. Yeah, will hurt, will be in pain 就可以了。 In pain. 对。 不要直接说 pain, 因为它不是动词。 对。 这个它不能转词性的啊。老师您是怎么说的呀？ Anyway, these snacks are so spicy that your mouth hurts for half an hour after eating one. 瞧瞧人家美国人说话就是这么简单、 mm-hmm. 就是这么简单。These snacks are so spicy. 辣条太辣了。 Mm-hmm. 以至于 so that, 以至于 your mouth, 你的嘴 hurts.、 Mm-hmm. 疼了 for half an hour, 先疼个半小时 after eating one,、 right. 吃了一个以后先疼个半小时、 mm-hmm. 太辣了。那个同学们说不辣呢。 好 that's cool. Maybe they tried the super spicy ones and they don't have that sensation. 马克老师的疑问是你们真的吃过那种特别辣的。 我吃的是中辣的对所以不是这么辣的那可以、啊。 对、是中辣的 对对 你自己 hold 不住辣的就不能轻易尝试辣的哦。 多放一点辣椒吧、 自己再去放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 马克说哎呦听着好像不怎么有食欲 Well, that doesn't sound very appetizing 有食欲的英文叫做 Appetizing 你看看怎么这么说呀 对 Appetizing Right, it makes you want to eat, sorry It makes you want to eat 哎，是让你想吃 对对对吃之前你可以说 appetizing 来我们 spell 一下 好 A-P-P-E-T-I-Z-I-N-G Appetizing Appetizing 对 有食欲的记得、这个词啊平时天天都要用上啊什么时候有食欲什么时候没食欲 Very appetizing 什么东西让你引起食欲的就这么说好静静说事实上 Actually 你手头这款啊不是最辣的 The ones you have here aren't the spiciest. Spicy 的最高级形式是、 spiciest. 哎，加 est 这个咱们知道了。关键是怎么读哈 ？Spiciest.、The ones you have here， 那你现在手头有的这个 aren't the spiciest， 对 不是最辣的。有好几个辣的档次。 There are several levels. Levels 档次、层次。最高的是 up to。Toxic. Toxic 是什么、是有毒的。 对对对 ,toxic waste. 就是毒辣的。 Right. 还有呢 ?Or crazy spicy. 变态辣的。 对。 还有这些种类的。敢不敢尝一下呀不好意思。 Sorry, 晶晶。 我不是想要捉弄你的。 I wasn't trying to trick you. Wasn't trying to trick you. 这话啥意思、 trick someone means to play a joke on them.Get them to do something without them knowing what the result will be. 哎，就是捉弄某人嘛，开某人的玩笑，在某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Yeah. Play a trick on someone. 哎，对，就是这么搭配。Play a trick on someone. Right. 跟某人开个玩笑。 I wasn't trying to play a trick on you. 比如说在 April Fool's Day 的时候，愚人节的时候 ，play a trick on somebody. 没事儿。 That's okay. 我也很高兴能够尝试其中的一款。 I'd be glad to try one of these. I'd be glad to try one of these. 大家知道这个场景里面是马克是邀请晶晶 to try one of these 辣条的 yeah, yeah, yeah. 对不对、 yeah. 所以他也不知道辣不辣嘛、 mm-hmm. 但是我通常都是避免吃辣的 But I usually avoid spicy food I usually 避免吃辣 Avoid spicy food、 mm-hmm. 我避免吃辣马克老师避免吃辣吗 No, I like it 照吃不误、 yeah. 最喜欢吃什么水煮鱼 Yeah, 可以、嗯、 还有 麻 辣香锅、 那个、对可以吃啊，什么麻辣的都喜欢 辣子鸡 对可以 瞧瞧 口水鸡瞧瞧啊， 鸭脖子 哎呦还鸭脖子 可以 芥末鸭掌来几个点几个 maybe two 是吧来俩 嗯、 啊，你看胃口还真好哈、嗯，所以喜欢中国的食物吧 可以啊对挺喜欢 好马克说、嗯、那 well 既然我今儿个在出门时候收到了包裹 Well, since I accepted the package on my way out of the house today. 好 accept the package,、mm-hmm. 收到了包裹。 Right.、啊、 在哪儿呢 On my way out of the house. 哎，我们说 on my way 是在什么的路上、 mm-hmm. Out of the house, 就是刚出门。 对跟开门看那个快递人在外边。你是谁的东西啊这个是我的。 对 我拿一下。 刚开门准备出门的时候呢哎快递员来了、 mm-hmm. 所以叫On my way out of the house today. Right, 对。 刚出门就收到了包裹。哎呀我迫不及待地想尝一尝他们到底是个什么味道。 I'm eager to see what they taste like. I'm eager to see,、哦、渴望的呀迫不及待地想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这就是大家平时在收到快递时候的心情是不是 嗯、mm-hmm, mm-hmm. 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装看一看自己订的货。好不好啊 right 适不适合呀、 嗯、 好晶晶说那你为什么不带上这些白巧克力以防万一呢 Why don't you take one of these white chocolates as a backup? 这里的重点词叫做 backup、 mm-hmm. A backup is something available after the first one has been used. 哎它就是一个备用方案、 mm-hmm. 也就是备案啊。 对 Why don't you take one of these white chocolates as a backup?、 Mm-hmm. 为什么不带上这些白巧克力来做个备案呢为什么要带白巧克力为什么要带白巧克力 Because like yogurt, bananas,、peanut butter, there's some stuff you can eat after eating spicy food. It will rescue your tongue, rescue your mouth.、 Yeah. 大家知道吃过很辣的食物以后啊、mm-hmm. 你喝热水是没有用的。 对喝啤酒没有用。 没有用的 对对对 你只能吃甜食。 对 它能够帮助你缓解 酸奶那个生姜都可以啊 白色的食物也行 对 所以接下来就是下一句话、 嗯、 你试过辣条以后白巧克力会帮助你安抚你的味蕾 对、 嗯、这句话做的我们好像个美食节目一样、 嗯、 这是今天的第二句微信挑战、嗯、白巧克力安抚你的味蕾、 嗯、 到底应该怎么说呀好难哦 对 来请出今天 WeChat Challenges 好 挑战同学 杨丹应该 第一位是谁啊 杨丹好 White chocolate would help comfort your taste after you've tried spicy stick 对肯定要加那个 buds taste 在后边 要什么 buds taste buds、White chocolate would 你在这儿不用 would 所以你要换 help 到 helps 对不对 White chocolate helps comfort your taste buds after you've tried spicy stick 可以 味蕾叫 taste buds 对 buds 这个单词大家要知道 bud、 mm-hmm. 就是咱们舌头上的那个小颗粒 对 味蕾 taste、 like、 buds yeah, 像花蕾一样、mm-hmm. 叫蕾你看这个英文中文也翻得很好、 mm-hmm. 85分接下来这位同学是一位数学老师、啊、他是个 math teacher、 oh, 叫做悟空、 nice. 好、You had tried spicy stickWhite chocolate have take your taste buds.、take 在这儿不是这么好用所以可以说 can soothe. Soothe 是 S-O-O-T-H-E. Soothe. Taste buds. 因为有以前读的对不对 Taste buds. 所以、white chocolate can soothe your taste buds. 但是前边是 you had tried a spicy stick. 在这儿可以说 after you've tried a spicy stick.White chocolate can soothe your taste buds. 要注意一下时态了哈 Take 也不太妥当用 soothe、 嗯、 这个单词好、 yeah. S-O-O-T-H-E 对 就是安抚是减缓什么可以学一下这个新单词、 嗯、 Echo Chen 好 White chocolate helps to soothe your taste buds after you've tried spicy stick 都可以吧 你可以加一个a spicy stick, 但是没有这么错误的。 没什么大问题，95分接近圆满。 嗯。 私啊，私人。 好。Having white chocolate after having spicy stick will make you feel better. Feel better 也可以。但是 having 两次在这儿有点难受的感觉。所以你可以说 a little white chocolate after you've tried spicy stick will make you feel better.After you've tried, 就可以 了。稍微注意一下。Amy. 好。 After the spicy steak, white chocolate can help to comfort your taste buds. 好，挺好的。那个 chocolate, 对不对 ?chocolate, 不是 chocolate, 啊 ,chocolate. After the spicy steak, white chocolate can help, 但是你不用在这儿 to comfort your taste buds. 你可以说 help comfort your taste buds. To, 有一点真长时间的事情，我帮你找一个工作 ，I can help you to get a job， 这个可以 too。但是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吃白巧克力，你可以说 can help comfort your taste buds。 它这个 comfort 用得很好， 对对对， 它不要用 soothe， 它 comfort 很好 ，comfort 也可以、 安抚，没问题。 对对对 好，再来一个同名的同学 ，Amy 徐。 好，after you tried spicy sticks, white chocolate can help to soothe your taste buds。在这儿也不要那个。To soothe, 你可以说 help soothe your taste buds. 因为 soothe your taste buds 不是这么不容易的。所以 after you've tried a spicy stick, 就一个对不对、white chocolate can help soothe your taste buds. 但是它 soothe 用到了。 对。 很好。 对对对。 K Chu 是怎么说的 ?To eat some white chocolates will be helpful to comfort your taste.After you try spicy sticks. 好，在前边有两个 to, 所以不用。White chocolate can comfort your taste buds after you've tried a spicy stick. 好的，行、那今天第二段的作业就检查到这里。 对, 对, 对, 对， 大家表现还是不错的，安抚味蕾，知道怎么说就好了。 After you've tried the spicy stick. 试过以后 ,after you've tried,、you have tried the spicy stick.、 White chocolate can help soothe your taste buds.、 都是非常基础的这个主谓宾结构啊。White chocolate, 白巧克力也就是 milk chocolate, 对吧、 Yeah, lots and lots of milk, yeah. Can help soothe your taste buds.、注意 buds 要加复数。 对, 对, 对。 你看你舌头上有多少个小味蕾啊、不止一个吧。 Yeah, your taste buds. Yeah. 诶这法子不错。 That's cool. 谢谢晶晶。 Thanks, 晶晶。 那就来一条走起。 Well, here goes. Here goes.、就是老外常说的什么东西走起。 就开始啊。 开始。 Here goes.、 来吧走起。Here goes.、来一条走起了。怎么样 ?How is it? How is it?、How is it? 是辣的。 It's spicy. 但是没有太辣。 But not too spicy. 现在我特好奇那种超级辣的会是什么味道呢 ?Now, I'm curious about the super spicy ones. 好 ,be curious about something.、 Means、interested to try something. Interested to try something、对什么东西感到好奇、正是好奇心驱使人类不断的前进、好奇心让我们发现了自己的潜能、发现了我们的可能、发现了一个更加有质感的世界、Curious 这个东西是什么味道呢那个穿上去是个什么感觉呢这个试下又如何呢哎，就是我们的实验精神、Curious about super spicy ones我特别好奇超级辣的我吃一吃是什么感觉呢随你便吧 Suit yourself 好这里 Suit yourself、请大家留意一下 Yeah, go ahead and do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Yeah, suit yourself 随你便你自己想干嘛就干嘛、 对对对 Go ahead, do whatever you like Yeah, suit yourself Suit yourself、以后怎么说啊随您的便可是我觉得吧你最好还是吃一些真正的食物 It's better to stick with real food 好 In my opinion Be stick with、 Better to stick with something Stick with 就是 坚持什么东西。 Yeah,、keep eating real food. 对 keep doing something. Yeah, yeah. Be stick with, 坚持一个习惯、坚持一个东西。Real food 是什么、 It means like food that actually fills you up and contains ingredients that are found in nature. 对那些来自自然的食物。 Yeah, yeah. 米呀、面啊、饭啊。 如果你刚来你在办公室你说啊、oh, 我饿死了我没吃东西他给你一个薄荷汤。Here, have a mint.我不想吃薄荷汤我想吃牛排我想吃那个麻辣香果。 对、你饿坏了的时候别人说来给你吃个口香糖。 对不行。 这就不是 real food、 right. 不能填饱肚子的都不能叫做 real food、 yeah. 哈。所以你最好还先吃一些真正的食物吧 in my opinion. Right, in my opinion. 对因为辣条这些毕竟也就是吃着玩的。 Yeah, yeah, snack food, right? Packaged food. 哎、小零食嘛。好了我们来进入到第二段了啊。 好。 又开始了过了一周了。这周过得怎么样啊马克 How goes it this week, Mark? How goes it?、又是一个新的表达方法。 Yeah, how's it going? How goes it? Is the same. 刚才我们怎么说的呀、 how's it going?、Yeah. How's it going?、What have been up to? Right.、 这里是 how goes it? How's it going?、都可以请记下来。How goes it this week, Mark?、还不错。 Pretty good. 非常好 ,pretty good. 我刚看了一些人们吃超级辣辣条的视频。 Hey, I saw a few of those videos about people eating super spicy sticks. I saw a few of those videos. 我看了一些些这样的视频关于 people eating super spicy sticks.、人们吃超超超超级辣辣辣辣条。 Right. Yeah. 辣条的视频。好玩吗好笑吗 ?Were they funny? 英文中就说 ,were they funny?、 Yeah. Were they funny?、 Yeah. 好玩吗好笑吗逗吗我看就是一些比较流行的大家都在看的那种视频吧。 I guess, in a viral video sort of way. 听好这句话、一个美式表达。In a viral video sort of way. Yeah, in a viral video sort of way. 解释一下吧。 Well, it's kind of like, you know, in blah, blah, blah, sort of way, in 什么什么 sort of way. So it's like if you dress up, you know, in nice clothes, and then you ask your friend, how do I look? And they say, well, you look good in a job interview sort of way. It means you're wearing clothes that are too formal and you look uncomfortable. 好的、yeah. 因形容词 sort of way. Sort of way, 就是以某种方式和角度来看。 Right.Like, not totally good, but maybe suitable for this one way. 对你穿个衣服问朋友说怎么样我穿的好不好看、朋友说 in job interview sort of way. Right.、 如果从那个工作面试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这个可能就不太正式了。 对对对对对。 好这里 in viral video, 这什么意思 ?viral video 就是那种哇塞互联网上超级火爆流行的视频。 Right. Yeah, so it's maybe shorter than 30 seconds, has a lot of different noises and sound effects, the music changes 10 times. Viral video, yeah. Viral video 就是那种在互联网上特别流行的那种小视频。 对对对对对。特别端的 搞笑的那种小视频啊，声音很嘈杂呀、 对对对， 然后 可爱死了，搞笑 可爱啊， 对对对 搞笑啊，那种几分钟看了一乐啊，就刷过去的那种。以那种流行视频的视角来看的话，每一个啊都表现出来了，每个人啊稍微尝了一口辣条，然后做出哇有多辣的反应。 Each one of those videos just shows someone taking a bite of a spicy stick.And then reacting to how spicy it was.、 Each one of those videos, 每一个的 videos 都表现了都 shows someone taking a bite of, taking a bite, 就是咬一口。 对对对 take a bite of something. Take a bite of spicy stick,、and then reacting to 就是反应。 Right, yeah, show their reaction.、 show their reaction,、做出反应反应 how spicy it was.、就是说你在网上能看到的老外吃辣条的视频 对对对 都是这样的。 Yeah, that's the same one over and over again. 我吃一口然后哎呦好辣呀辣 了 受不了。 受不了对对对对对。 都是这个套路、就是这个套路。我看到的是一个中文特别溜的老外。 There's one I saw of a foreigner who speaks fluent Chinese. There's one I saw of, saw of, a foreigner, yep. Of a foreigner, 注意这个地方的表达。Saw of, 看见了一个 foreigner, 老外 who speaks fluent Chinese,、流利的叫 fluent. Right. 中文特溜。是啊。 我也看到一个。 Yeah, I saw one too. 我能明白大部分他说的。 I could understand most of what he was saying. I could understand most of what he was saying.、 Mm-hmm. 我能明白大部分他所说的。不过如果是我吃了太辣的东西，我可能会忘记说中文，直接就跳回英文了。 If it were me, and I ate something that was way too spicy...I'd probably forget to speak Chinese and go back to English. 这倒是啊。 Yeah, of course. 马克老师像个 detective 一样，像侦探一样，别人都看着乐。 Getting at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right? 对，他去看幕后，哎呦，这个东西是怎么拍的？到底是真的假的？啊，真的演的。你看看。If it were me, 你看虚拟语气。If it were me, 表现现在相反的假设，用过去式啊。 因为不是我， 因为不是我。 如果是我、 I ate something. 如果我吃了某些东西、that was very spicy or too spicy. Way too spicy.、Yeah. 那 way too 受不了这么辣的， 非常的 对对对 啊 ，way too 非常的辣。I'd probably forget to speak Chinese. 我可能就忘了说中文了。 对对对对对。 And go back to English. Yeah. 他的意思就是说 If I were really suffering from 变态辣的 then I would just lose my temper and say bad words in English, right? 对、yeah. 你知道一个人在受到某种刺激以后吧、mm-hmm. 他肯定首先喊出来的是自己的母语。 对对对。 他可能会做出一些怪的声音啊或者是说骂脏话、啊、 对对对对 对你知道你要是被手被针戳了一下以后 right, right, right. 你不可能第一句话反应出来说英文对不对 嗯、mm-hmm. yeah, 你肯定说、 kind of... 妈呀 yeah, 哎呦那是 哎呀肯定会这么说、 哎、 对不 对, 对, 对, 对有可能飙一句英文出来 ouch yeah oh my this is quite spicy isn't it I can hardly bear it 你看看这个就演的太演了是不是所以马克老师就说他说你看我一个说英文的人哈、我虽然我中文很溜但是如果我吃了太辣的东西的话我可能就忘记说中文了直接跳回英文了 对 是不是 go back to English 就说回英文了、 对对对 然后金金就说哈哈哈哈是有一点 哈 it's a bit to maintain 好这句话大家一定要理解 it's a bit to maintain 什么意思 a bit 有可以一点有可以很多那 a bit to means a little but an important little、a bit to maintain means to keep doing something keep speaking Chinese right so I need to maintain my Chinese even if I eat something really really spicy I will maintain my Chinese 对他意思就是说 it's a bit to maintain、就是说还要再保持一会儿哦 对对对对、 还要再保持一会儿哦它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哦，那你还要再坚持说会儿中文哦。It's a bit to maintain。 对， 咱们再退一步说，意思就是说，有点装。 Yeah, it's a little hard to maintain 。有点装 ，it's 意思就是说，it's hard to maintain、你还要坚持再 maintain， 再坚持一会儿哦。 对。对 如果你在表现你吃了某种变态辣的东西以后的反应是这样的话。 If you're showing your reaction to something that was crazy spicy. If you are showing your reaction to, 你在表现你的某种反应 to something that was crazy spicy,、that was crazy spicy. 你吃了某种变态辣的东西以后的反应如果是这样的话it's a bit to maintain. Right, yeah. 那你还要再继续演一会儿 对对对 然后再继续装一会儿啊、好你看这马克老师看问题就跟一般人角度不一样啊马克说我知道可不是嘛 I know right 如果真的超越了你的承受能力你怎么还能保持着你的自拍杆那么稳呢 If it's really beyond what you can bear how can you keep your selfie stick steady If it's really beyond what you can bear, beyond what you can bear 的意思就是 受不了， 超越你承受的极限。 对对对， 对吧 ？Beyond what you can bear. How can you keep your selfie stick 自拍杆？ 对，自拍杆叫 selfie、selfie。我们说过很多次，自拍叫 selfie。 Yeah. Right, selfie stick. S-E-L-F-I-E, selfie stick. 自拍 selfie、 Right, 杆 stick. Right. 那你还能保持你的自拍杆这么稳呢、 Yeah. How can you keep your selfie stick steady? 那个影视剧里边有很多的那个叫什么穿帮的地方就很多人就很喜欢看那个影视剧里面的那些穿帮的地方、 mm-hmm. 马克老师也是属于这种、mm-hmm. 老去看人家这演的是不是真的 Yeah. 好了而且你看 And if it's not so bad that you lose control it's no big deal. Is that it? 这什么意思啊？ If it's not so bad that you lose control, that means it's 不是怎么可怕的，对不对？ 就算你 lose control 了、 mm-hmm.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对不对？ 嗯、 If it's not so bad that you lose control, it's not a big deal. Right, no big deal. Big deal 就是大不了，就是大事儿。 对。 No big deal 就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对对对。 就算是你失控了也没什么嘛，对不对？你真的要是落疯了、嗯、也没什么。 对啊。 对不对？ 嗯。Is that it? Yeah. Is that it?、 嗯、 对不对？是这样。马克说，哦，我倒是宁愿看一些真实的苦不堪言而不是演的。 嗯。I guess I'd rather see real suffering on a video, not fake suffering. I guess I'd rather see real suffering,、 mm-hmm. 真实的 suffering on a video, not fake suffering. Right. 其实我觉得也没事儿，因为人家不就是 make fun? Yeah, yeah, yeah, of course. 是不是？人家拍这些视频就是让你，人家就是演出来让你看一下有多辣呗。 嗯、mm.。 无所谓，又不是看电视剧，是吗？ 但是花时间看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那不用看。 对，马老师什么星座的呀？嗯、这么较真儿哈。好了，看看你看看这些网络的东西啊，让你有多不敏感。 Look at how desensitized you are because of internet content. Desensitized 是什么意思？嗯、脱敏。 Yeah, you get used to seeing things on TV that in real life you would be shocked to see them, but because you've seen them so many times on TV, you're no longer shocked. 对，就是 no longer shocked,、嗯、就是不再感到震惊了，你就不敏感了。 对、right.。 因为你看了太多的网络互联网的内容以后啊，你在真实生活里看了这些东西以后，你就觉得好像没啥、嗯、 没 啥、 对对对， 因为网上它有时候是过于夸张的 yeah, yeah, yeah, 啊，一种呈现 yeah, yeah. 是吧 Epic fails 大家看了真实生活有时候觉得哎，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哈、马哥说啊，确实也让我非常的震惊 It does take a lot to shock me It does take a lot to shock me、 mm-hmm. 啊，确实让我很震惊的所以你被说服了，就算是超级大的辣条，其实也不算个什么事儿吧。 So, you're convinced that the spiciest of the spicy sticks is not too big of a deal? So, you're convinced, be convinced, 就是被说服了。 Mm-hmm. Convinced that the spiciest of the spicy sticks, right. 辣条中最辣的那一款、mm-hmm. is not too big of a deal. Right. Too big of a deal.Big deal, 大事儿。 Right, so not too big of a deal. 不算是个大事儿。 嗯哼。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超级辣的辣条也不咋地吧？ 对。 马克老师说，看上去不是那么好玩嘛。 Well,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much fun. It doesn't look like that much fun. 哎、 嗯， 也是哈。你要是再做一个自己的视频的话，可能有点晚了。 And it's probably too late for you to make your own video about it. It's probably too late for you to make your own video about it.、 嗯、 因为这股热潮就快过去了。 对 The fad is going to be over soon. 哎，我们上节课才说了这个热潮是什么、 嗯、Fad. Fad.、 嗯、 不是 fashion 哦。 Yeah, something that people do, we can call it a fad. Fad.、 嗯、 The fad is going to be over soon. 对、 啊。这热潮快过去了。下一个热潮要开始了。是什么旅行青蛙。 Oh, really? I haven't seen that yet. I'll have to look. 旅行青蛙、 mm-hmm. 好马克说我要用我的零花钱来满足我的甜口、 mm-hmm. 意思就是说我要吃甜食我要吃甜食 对对对 甜口怎么说呢、 mm-hmm. 第三个微信挑战第一位同学是平凡之路 好 I got to spend my pocket money to satisfy my sweet teeth 好你换最后一边是 sweet tooth 就有一个、我们说是 sweet tooth 对不对 英文中的甜口、 mm-hmm. 叫做甜牙齿 sweet tooth I've got to spend 在这儿不是合适所以可以 I'll use my pocket money to satisfy my sweet tooth 暗涌 I'm gonna use my pocket money to meet my sweet tooth 好 meet 可以换 satisfy 其他的都可以 I'm gonna use my pocket money to satisfy my sweet tooth、嗯、 meet 一般是满足 meet the needs right meet the needs of my sweet tooth 可以 你这里满足用 satisfy 对对对 Sally. How? I'd like to use my pocket money to satisfy my desire of sweet food. Desire 什么 sweet food 可以但是 of 要换 for. Desire for sweet food. My desire for sweet food. 但是 like to 在这儿可以换 prefer. Prefer to use.、 Prefer. Desire for something. 对某个事情的欲望。 对对对。 叫 desire. Desire 可以啊。对对。 大侠。 好好。I'm going to satisfy my sweet taste with my pocket money. Sweet taste 可以换 sweet tooth. 啊 ，taste for sweet food 也可以，但是 sweet taste 是什么什么味道，所以不在这儿用。啊 ，with my pocket money 有可能是我吃我的零钱，对不对？所以这个换完了是 I'm going to satisfy my sweet tooth with my pocket money 比较好，是 I'm going to use my pocket money to satisfy my sweet tooth。 这几个同学都把零钱零花钱 pocket money 说对了， 是挺好用的。 有个同学说叫 change， 这个好像不好，因为 change 是零钱， 对对对， 不是零花钱。 yeah, yeah. 这是有区别的哈，审题要仔细。 嗯， 芝华塔尼欧， 好，I would spend pocket money on satisfying my taste of sweet food. Taste of sweet food 也是要换 taste forSweet food. I have a taste for sweet food. 我喜欢吃甜的，对不对？Would spend 要加中间是 rather. I would rather spend pocket money on satisfying my taste for sweet food. I'd rather spend my pocket money. 其实你不一定非要说 sweet tooth.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可以说 my taste for sweet food. Yeah, yeah. My desire for sweet food. My cravings for sweet food. 我对甜食的喜爱和欣赏。 Yeah, yeah. 也可以这么说。 Don't say sweet mouth. 这个在英语里边没有什么意思。可以说 sweet tooth, 只有一个。 中国的甜口就是 sweet tooth. Right. 喜好吃甜食的那个喜好，知道吧？ 对。 好，来看马克老师怎么说的。 好， I'll use my pocket money to satisfy my sweet tooth. I'll use my pocket money.口袋里的钱就是我的零花钱，来满足 satisfy。 对， 这不是大家最喜欢的词吗？satisfy。 对， 什么呢 ？My sweet tooth。 哎，这里 sweet tooth， 甜牙齿，记得是单数哦 ，t o o t h。My sweet tooth， yeah， 就好了。啊，这提醒了我，那些巧克力你还有吗 ？That reminds me. Do you have any more of those chocolates? That reminds me, do you have any more of those chocolates? 你还有那些巧克力吗？这儿自己拿。 Here, help yourself. Here, help yourself. 哎，您看这个 help yourself, 跟刚才那个 suit yourself 有什么不一样？ 有很多的区别。就那个 suit yourself, 你说，哦，我想去王府井买一个新的那个，一个新的包。你的朋友想一想可以说哦，肯定是加了在王府井里边我做的是太贵了所以王府井不是这么合适的地方但是你说啊，我特别喜欢去王府井那你可以说 suit yourself 但是你在这儿有什么巧克力你可以给他知道这个巧克力是特别好吃你可以说 help yourself你知道是好东西、 Suit yourself 的意思就是说你爱干嘛干嘛 对对对 随你便 对对对 Do as you wish Yeah, you have kind of a bad idea But your friend doesn't want to argue with you So they just say, ah, suit yourself 而 help yourself 的意思呢是请自便、 yeah. 什么自便呢就是说这个有好的东西您可以自取 对对对对 您自己取 可以 自 己 拿哎，您想拿就拿您不想拿您搁那 都好吃的、 啊、你想吃两盘饭也行、 yeah. 你想拿一盘菜都没问题 对对对对 这个叫 help yourself, 自取。好好好。别人就不给您加菜了您就自己取叫 help yourself。 Yeah. 两个有区别。好我们的对话就这样的哈。还是很好玩也不难。 有一点好玩。 但是有一些关键的短语比较难什么 a bit to maintain。In other words, it's a bit difficult to maintain, or it's a bit of an act to maintain. Yeah. I think it's a short form, so sometimes it's missing the middle part. 好。我们来看看第二段我们有哪些必须要记得的短语和词汇。Part one, we have new words and phrases from hectic. 这个好。 Yeah. Busy, a little stressful. 纷繁忙乱的头绪多的压力大的。 对对对。You can manage. You will do well and be fine.你能搞定你能做好。 对。Guinea pig. 试验品啊。Someone who tries something before others as an experiment. Run together. Seem very similar after too many are seen. 看着雷同。 对。Appetizing. 开胃的。Seem tasty. A backup. 备案。Something available after the first one has been used. Good. Taste buds. 味蕾。这就不说了啊。 好。 第二段我们有。 什么什么 in a sort of way. In sort of way. 对对对 So she looks beautiful in a Meryl Streep sort of way.、 Oh. He's nice in a Dustin Hoffman sort of way. 哦、oh, 她长特别漂亮就像那个梅丽尔斯特里普的那种 对对对对 那种方式美的像她那个方式。 Yeah. 你说她很帅她像 Dustin 霍夫曼的那种方式。 Right. In kind of sort of way.、 Mm-hmm. 就这么说以某种方式看来。 Right. Then we have a... Desensitized. Accustomed to seeing violence or exciting content, so that is no longer has much effect. Mm-hmm, mm-hmm. 看了太多刺激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以至于不太敏感了。 嗯嗯。 哎，好。哎，这就是我们今天呢学习到的民族的世界的 spicy stick. Yeah, yeah, yeah, 辣条。嗯。 至此你跟老外又有一些可以交流的问题了 Yeah, you can introduce the super spicy one to your foreigner friends 你至少可以知道什么叫做 toxic Yeah, toxic crazy spicy Yeah 变态辣了还可以知道说、mm. ah, I've seen some videos about these、guys who are trying 辣条、 mm-hmm. 对不对你就可以有很多的可以说了 对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都要一个话题一个话题的积累我发现大家听得特别的认真哈、 嗯、 也已经全然忘记了你们可能还有芥末鸭掌要吃的是、嗯、吃的事情 No longer shocked yeah. No longer shocked、 嗯、 这倒是一个潮流、 嗯、 就是现在网络上的一个潮流、 嗯、 现在社交媒体上啊很多大家可以看到大家在订购那些辣条的时候、 嗯、 啊13美元几包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还挺贵的 That's expensive huhYeah, just get some 老干妈 and spread it on bread. You'll save money that way. 老干妈大家听到了吗刚才老师说的。好了今天的本课的音频和全文本会在今天晚上18点的时候给大家在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上做推送。谢谢马克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话题。 嗯。 希望我们的辣条今儿个是辣条也许明天是别的能够继续走向世界哦。 好 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贞观15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17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大家好 Hello everyone 我叫马克 My name is Mark Simon I'm from Montreal, Quebec, Canada 我11年住在中国7年在北京4年在上海在春节的时候我喜欢在外面打冰球可能在颐和园还是在后海我非常高兴新年快乐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